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上传大脑》这个节目，我是瞎玩儿。希望终有一天，我们都能找到并完全接受真实的自我。这是我们第一期的正式节目，话题是来自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做《圣女》。所以今天我和床毯就会从这部电影说起，看清我们自己对于女权、婚姻观以及自我成长的一些看法。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Avak Sailing Away。 Avak 是来自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人，我很喜欢，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欣赏吧。 我觉得那个疫情期间，然后忽然生活逐渐在规律起来之后，会发现每天也挺忙的，就是对啊，就是干干家务，然后做饭，然后就莫名的觉得每天要干的事儿还挺多的， 而且还挺规律的，挺好的。 哎，对，是。 对，那天早上， 忽然感觉要是这个疫情， 七点半一块儿啊，那个瑜伽，然后就没等着我。 那你今天做了？ 就是今天我这早上四点多不是醒了一次吗？然后就一下一拖啊，然后就晚了，八点才起了。哦对，然后今天我玩了一个那个 Just Dance， 但是我们家没有游戏机啊，就是那 Xbox 那平台上面有一个跳舞的一个游戏，就你可以对着那个怎么说那个动作，然后照着他那个跳，然后我那跳了一个多小时，特别傻。后来那我老公还给我录了一段，我一看我那个动作跟老太太似的，特丑。 但也算运动了。 嗯，我每天都去，起码遛个弯儿什么的。 那太好了。我哎，一说这个遛弯儿，我那个昨天也出去遛弯儿了一下。 嗯， 然后后来发现，因为这两天天气特别好，阳光也特充足， 对， 然后后来发现这马路上就是挺正常的， 是不是人挺多的？现在 并没有看到什么，就有一种其实现在是疫情期间的感觉。 哎， 然后我看见一个场景特别逗， 嗯， 就是有，因为瑞士的现在规定不是禁止五人以上的聚会嘛， 嗯， 然后他还要提倡那个 social distance， 嗯， 然后看见了五个人， 啊对， 然后围成一个圈，每个人隔两米，然后在那儿聚会。 哎，那会儿不是看那个朋友圈还是哪个群里头，就咱俩的朋友，然后他还说看着五个人在那儿聚会的时候，他走过去，然后人就给他摆手，别过来，要不然该罚钱了。 对呀， 啊，嗯。 对啊，警察来了就有问题了，就是超过六个人了，超过五个人了就。 我觉得他们还真的还是不够在意，真是。 我觉得这个他们就好像这个事儿吧，就是出了什么政策和规矩，倒也不会说违反， 嗯， 但是也不会上升多 自觉， 没有感觉到政府或者是说媒体有任何的宣传和教育的功用，就告诉你这个病毒有什么危害性啊，或者是它有多么严重啊， 嗯， 或者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嗯， 什么的，我并没有感觉到。 哎 ，anyway 吧，对，咱们今天不是要聊那个《圣女》这个纪录片儿？ 我觉得说敏感也不敏感，但是可能在国内也是一个比较大家在意的话题吧。 嗯， 对，我就想问你怎么看到这个纪录片的，因为这是你推荐给我的。 对，应该是上周还是两周吧，应该是从那个朋友圈里头看见的，某个公众号应该是就开始说，哎，这个圣女这片我看了头两分钟我就受不了了，就大家都是这种评论，然后说，哎，这挺有意思呀，我看看是不是这样，然后我果然看两分钟我也气得不行了。并不是说这片拍的不好， 引起了强烈的情绪上的不适。那这个片是一个外国人拍的纪录片是吗？ 哦，我看了，好像是以色列的两个女的拍的。他们原来还拍了一个叫王隐， 啊， 那个我就没看过了。 哦，那都可能是一些就是比较关注的一些时下现在的那个突出问题的一个东西。 嗯，而且他们我觉得对中国问题非常了解，就 就是他们拍出来这个效果和得出来的那种，就是希望得出来让大家得出来那种结论，我觉得是很成这个体系的，很有道理的。 因为我没有看完，我只看了一半儿。但是就是除却这个，因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也是从这个教育背景下、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然后很多价值观的那个不认同所引起的这种情绪上的不适之外，单纯从一个纪录片的角度，就是我觉得他拍的特别自然， 是 这个自然，就是里面所有的演员他的情绪他的什么都非常的真实，没有一点儿做作的痕迹和表演的迹象，就是他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是非对错的那种羞耻感啊，或者是怎么样，全都是真实的表现出来的，没有掩盖，也没有做作的表现， 是这样。哎，咱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三个主人公。 好啊，那你来介绍吧，因为我自己看没看完。 哦，好，那个第一个应该你印象也很深，叫小梅，她应该叫邱华梅吧。她是那个山东女孩，是一个硕士毕业的律师，然后应该是34岁，当时是还一直在找男朋友那个阶段。然后第二个是小敏，是一个北京女孩，她应该是28岁，在广播电台工作，就是每天早上有一档节目。然后第三个是小齐，他应该岁数比较大，可能40多岁了吧，应该是一个什么文学教文学的教授，在学校里。然后他当时是准备要结婚了，在那纪录片当中他结婚了，是跟一个比他小几岁的一个男的结婚了。就是这三个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吧。我对第三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同身受的地方，但其他两个有特别多的地方有共鸣。你还记得那个第三个小齐吗？ 是中间有场景描述他的那个结婚场景，对不对？有印象。 但其实我看他结婚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那个女孩。 不喜欢。 他就是。 我也是。 他就说什么啊，我虽然学文学的，但我就不说什么脚文脚字的那些话了吧。 对，我有看。 对，咱们就忽略他好了，咱们主要说其他两个人。还有咱们可以从就是比较有触动的这些场景开始，一点点带入。 就一上来其实这片儿就挺触动我的。 没错，你可以说从这开始。 因为你刚才提的那个小梅，她是一个律师，然后好像第一开始的场景就是她去一个 婚介所、 对，然后那个婚介所的工作人员，对方呢就是说话就特别的，在我看来已经不是直接了，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这个年纪在婚姻市场里已经不是一个有优势的年纪了。而且什么也不是美女 啊，对， 是这么说的吧？ 对，他说哎，不是什么美女， 对，就等于说这两句话就描述了一个这个至少在婚介所里的这个，打比方婚介所是一个商店的话，那这个商品的这个价值衡量。就可能是一个是新鲜程度，然后一个是外观的那个外观的优美程度，这两点是决定它的商品价值。 我觉得那婚介所那女的绝对是一个好的砍价了，而且还是一个 PUA， 就先把人家糟蹋一顿，人家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哦，好， 对， 我们要是婚介所能给你找一个，你肯定是赚大发了，就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媒婆的样儿，反正我很不喜欢。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传统的媒婆不应该夸吗？就把商品夸得神乎其神， 是上对方家夸这边这个，对吧？他肯定上那男方家那边，应该说，哎，我们这个是一个美女律师，肯定这么说。 哦，对。这个顾客来这你这消费，然后还要被羞辱，我觉得是挺难以忍受的一件事儿。然后我对我的冲击是，没想到说话这么直接。 哎，就是在你的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就是这种 judge 就特别的恶意，有很多人都这样。比如说，会有男生过来说：“哎，你怎么长得那么不好看？ 就是你看你比谁谁差远了，就经常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女生都会遇到吧，无论她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嗯， 就是即便你在20多岁没有遇到，你早晚也会遇到。 嗯， 到了你30岁，到了你40岁之后，因为这个有两个变因，其中一个年龄是肯定会变的。 嗯， 而所以我觉得这几乎每一个中国女性在她人生中都会遇到这种， 对， 这种恶意的对你的。 对，但是对年龄这个我也觉得这是非常恶意的，也是。就你在中国会明显的感觉，就大家对幼齿这种长相的追求，它就是 幼齿， 对，就是幼稚，或者说是长得青春，多大年纪都想自己打扮的18、9岁，就是总是。 其实我特就我明白幼齿这个意思， 嗯，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幼齿指的是多少岁以下是幼齿？ 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幼齿没文化的那种。 这个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真是影响了，中国女性的大部分中国女性的这个价值观和审美观。 而且 这个， 而且其实你说国外，我觉得也没好多少，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不能坦诚的说我到底今年多大了，对吧？我还哎呀，你问我年龄，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啊，你不应该这么问啊。是吧？他们其实也是在意的。 因为咱俩这个可能从这个纪录片最后想聊的主题，也许就是这个男女性别的平等的问题，或者是对女性价值的这个一个定义的问题。 嗯， 就是虽然他主题说是剩女嘛， 嗯， 我觉得对年龄这个事儿，其实我是首先感觉到是在国外生活，在年龄这个事情上就变得不是那么敏感，然后或者是并没有太多人去不断的提醒你今年几岁，就是好像大家不是那么在意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国外的文化它是对女性的年龄更包容，还是它会更欣赏每个人去活出他的价值呢？就我想可能也有在国外他会为年龄所困，希望自己青春永驻的人，但最被推崇和最被别人欣赏的也许是那些真正活出自我的女性，找到自我的价值的女性，而不是说国外就真的完全 没有 这个对衰老的这个恐惧和担忧， 是的。 但是在中国这个事儿就变得很矛盾了，因为一方面价值观上会去推崇女性只有青春靓丽，对吧，才是最好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不鼓励你去活出你自己，所以女人就没有出路了。 对，我觉得咱们要是就是往下看他这个片儿，你越来越能感觉到，就小梅她这个人就是典型你刚才说的，我没有出路了。 因为我能感觉到她的前半段故事我是看了的，我能感觉到她的那种声嘶力竭的那种呐喊，她的那种呐喊不是说她不想结婚，她多次强调的说她是觉得说他可以有别的选择，他也没有非得说要结婚。 嗯， 我想以他的学历，然后以他的教育背景，然后以他的那个工作的领域，我觉得等于说25岁之后，他遇到的这些婚恋的压力，来自家庭的，来自他的那个可能农村出身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什么的，都跟他的这个价值观是相冲突的。 但是在我看来，我当时看的时候是看了一些那个弹幕的。然后有的人也是在说，你说他一直在说，哎，我单身挺好的，但是你看他一直在相亲，他还是想恋爱， 他不好呀，对，就是他的那个嘴上说的和他的实际行动是矛盾的，执行是不统一的。 对，在我看来，我理解的他应该是，他其实并不排斥恋爱呀、结婚，完全不排斥，但是他确实是找不到，他找不到。怎么办？他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借口了。那你说我在家人面前我怎么说？我就是找不着男人。 那他找不到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儿试图告诉咱们的，比如在中国生活这个社会压力，家庭的压力给男人和女人都有一个框定，让他们没有办法去走出这个框。我觉得说实话一个女孩可能三十几岁在中国确实有这个困难，所以我觉得咱们如果聊的话可能还可以聊一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虽然有这个问题对吧，咱们可以继续就是去聊一聊跟他们有感同身受的这些事儿啊。就是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后来不是去那个公园相亲，就里头有一堆大爷大妈，然后他们就给自己家孩子去找对象嘛。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太太，然后就是那老太太就说，哎呀你是律师啊，那得多算计我们家呀，就那意思啊。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这太逗了。然后那个你知道以前好像是有说女孩如果是会计的，然后人家就说啊你是会计啊，那你得多算计我们啊，就是你把我们家给算计成什么样啊。 这我还真没有想过。 对，然后那老太太还说，就是你是律师，然后那你我们可是都说不过你 啊。 然后就这个让我有很深的那个感触。我觉得咱们俩应该也算是工作也还不错的那个怎么说独立女性吧，至少。然后我觉得我平时在怎么说在家里人啊，或者是在社会上。都会碰到这样的敌意，就我还没说呢，然后就人家一看见我的简历就已经那个敌意就已经上来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 也许我说我在这方面不太敏感，但是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律师还有你的这个情况，我会感觉到就是这是不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 对哎，真是，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我哥哥是家里人嘛，然后就是都会说，也像这个小梅她回家的时候就说，哎，你那读书读傻了，那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说我的。然后比如我这三十多岁才读完，他们就说你毕了业没上过班，你都要退休了，就直接这样的损你。 我没有遇到这方面的歧视，但是我会感觉到有的时候有的情况周围的人会不会太愿意听你说什么，因为会觉得你的这个外表和年龄摆在那儿，一个就不让人感觉 内心的小姑娘， 那倒不是，但是不会感觉你的说的话会有什么建设性，会有什么意义。 那你觉得这是因为是女生才会这样，还是说就是因为年龄或者是样貌？ 这个原因我真没有深刻的去思考过。 嗯， 但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我只是想表达我自己，因为如果是对你有这样的想法的人，他一般就我觉得应该是会跟我的价值观啊什么的都是不太能够融合的。但是我也不是想跟他争吵，只是想表达。但往往这个时候就会你的表达欲就会激起他的 对他特别大的愤怒。 没错，因为这就是你的不恭敬或者是不 对 不顺从或者是那个不赞同他的表现。而他的价值观又认为一个女的你说的话有什么见识呢，然后你还跟我吵。所以这个我在我身边的不见得是男性朋友，或者是甚至于说表哥呀什么的都遇到过这种经历。就是可能跟女生聊天就不能聊到一些比如涉及到政治战争或者是一些他们很高大上的话题。 是我是都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就不管是什么。然后我最近回国开会，就和同事一块去了。然后我们是要比如见那个政府的，比如说扶植高科技创业啊这些官员，然后我的老板就要介绍我们公司几个员工，有我还有两个是外国同事， 然后他就跟两个外国同事分别拥抱了，然后把我撂到一边，连我都没有介绍。然后人家领导过来的时候握手只握到我这儿，就是握到我前面，好像连我都握手也不握。就是这是两个会啊，就是让我感觉深深的对女性的歧视。 那要这么说那是很有经历的。 对，然后后来我 太有了， 对，我也有就是回来之后我跟我老板第一件事我就说，哎，你为什么会不去介绍我，我很不舒服。然后他还好吧，他是一个能听得进去别人意见的，但虽然有点非常大男子主义的一个人。 你老板是哪里人啊？ 咱们在这地图炮好吗？不过是北方人，所以我其实有大概我会觉得北方人会比南方人的那个男生啊就是大男子主义要强一些。 嗯， 而且咱们俩北京天津啊这也非常非常严重，这俩地方 是吗？ 嗯，北京是相当的严重，那是非常的严重。 哦， 一会儿我会跟你想聊聊就是大男子主义啊什么这些。那对，我现在有一提纲，咱们现在都不是瞎聊了，都有提纲了。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大男子主义，然后就是要给男人面子这回事儿，这个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因为我今天看那个电影又看了一遍了，然后我突然强烈的感觉就是，那里头他跟那个大男子主义的那个同乡去相亲， 嗯， 然后那个人就大男子主义那个劲儿就把我给激起来了，然后我就想搜，就在知乎里头搜，我说那个给男人面子，就搜这几个字儿，然后出来的结果全都是啊，我怎么样才能给男人足够的面子。下面我又看到一个男的，如果是我的话，那个反正你就是特别温柔贤惠啊什么什么的，你就你要打扮的漂亮啊，就特别给我长脸。我当时就特别崩溃，我说首先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要给男人面子这种问题出现，然后其次是说就是如果我是男的话，我要是留这个言，我肯定是说你只要做你自己，有没有面子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就是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结，我的没面子都不是因为你，都是因为我跟那些人接触的时候，我在他们面前没有自尊，对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站在男生的角度去想过。 嗯，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要给男人面子这件事儿？在你生活里， 有，当然， 嗯， 而且我甚至于说，我觉得我就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下意识的会完全这么做的人。 我以前也是这样一个人， 我到现在我不好说是不是，但是，我是觉得，就有的时候我是觉得，除非真的是到了一些原则性上的问题，或者我实在是忍不了了。大部分时候我都不会表达出来的， 你说不是不会表达出来，不满，也需要给男的面子这件事的不满，还是什么别的？ 我会不会表达出来我的相左的意见？ 嗯， 就这不就怎么叫不给男人面子？那不就是那个他说啥你说不对？ 啊，对，我经常 他让你干啥，我说不去。 对， 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事儿之前以前没怎么仔细考虑过，可能就已经是变成一种下意识或者应激式的，就觉得，我倒不是说这就是应该的，或者我会觉得没必要，我自己这，可能我太清高了，心里我自己怎么想就怎么想的，然后多做一点，就是也。就除非真的是厌恶至极，就绝对是会 啊。你知道我经常做什么？就是北京的那种情侣吧，就大家大部分的都是互相拆台， 能理解吧，就是比如他说他说一什么，就是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是这样的吗？净给自己脸贴金，就经常是这样互相拆台的嘛。然后就到了国外呢，因为接触朋友就是哪儿的都有了，对吧？就国内来的也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然后我们俩这样拆台的时候呢，就会有人站出来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给男人面子，就会指责我。而往往这个人呢还不是男的，还总是女孩。然后那个时候让我很不舒服，然后我开始是会是会忍一忍的吧，因为觉得哎呀，可能这个新朋友我也没有说要怎么样。但后来比如说关系比较近了，我会觉得那这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儿，我可能需要跟你摊牌，这件事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后来就会说，你不要再这样说话了，我觉得不受尊重。然后你要是你要还继续这样的话，那咱们可能就需要分开了。如果要是你可以改变的话呢，或者你觉得你认同我现在的需求呢，你愿意为我这个需求去改变你说话方式的话，那咱们可以继续，就大概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那我可能忽然想明白了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在我这儿，这可能不是一个给男人面子，不是一个男女平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在我这儿，我想的是彼此尊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把它放在一个男女的关系上去讨论思考，而是不太能够那个感觉到就是北京人交流的时候的那些笑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北京人，就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你们是互相拆台，然后那种感觉就让我会觉得哇，就有一点那个， 我特别理解你那个感觉。其实这是北京人的，也是一个劣习，我觉得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事。 我这么说不太好。 没事，因为我是北京人，随便自黑。就是我觉得是可以跟你特别亲的人，那你怎么拆都没问题。但有的时候这个度太难把握了。 没错。 你比如说 有不熟悉的人， 就是我老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上瑞士来，就是来出差，然后正好就住我家。他就是那种说话特别没有遮拦那种，就他可以跟我老公去那儿拆嘛。然后，但是我听了就他还没事来老说我就很不舒服。就可能忍了那么两三天，然后最后第三天晚上，我就说你要再这么说话，你别在我们家住了，今天你就走。 所以其实北京人的幽默是需要有一点文化的那个理解再去理解的。如果是外地人的话， 我觉得你不需要，这完全不是你们的问题，这绝对是说的那个人的问题，因为他其实是没有分寸的。他没有分寸去拆你的台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种攻击的行为。 对啊， 你任何的幽默里头都你带的那个恶意还是在的。那你既然你这样抛出来了，别人有这个权利接受还是不接受？所以而且我觉得很不喜欢有的男生就借这个去显示自己的这种，哎，你看我幽默，我还把你给压过去了。我觉得这就是对人的不尊重。 对，这也是我一直没太习惯。 你是对的，千万不要那个惯着北京人这些坏毛病。但后来我们还好了。对，然后因为他也是说，哎呦，那我还真的不知道说的话这个度你可能接受不了，那我以后就不这么说了嘛，这以后就完全没问题了。 咱们回到咱们这个话题来吧。 好。对，他爸他回老家的时候，他爸妈他姐姐就说他读书读傻了，然后说那个砸锅卖铁我送你读书，大学都供你上了，你为什么结婚，就这回结婚这个事儿你就不合我的意。然后他姐姐还说，就是结婚生孩子才是幸福，我可比你幸福，就是说这样的话。 还有一些更比较夸张的，就是他们互相吵起来之后，就会认为说不结婚就是犯罪。 对对对对对， 就抓起来，或者是说这迷上了邪教了， 对， 等于入了传销组织那种感觉， 对。 嗯，这个在我反正是完全不能理解。 嗯， 然后我反正听他们那段争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已经不太能看下去了，会觉得心理上的那种压抑是跟着能， 嗯， 跟剧里的那个人， 嗯， 那个小梅的那个情绪的那个逐渐崩溃是能感同身受的。 是， 对， 我记得当时他有一幕就哭了，我当时也跟着他就哭了。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他所经历的这件事儿，虽然没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和父母的关系，一直都是这样的。 嗯 嗯，比如他父母说，就是我这么为了你，然后我家里这么穷，供着你，就他其实这是一种情感勒索。 对啊，就是你看他爸说的这些话，那话里话外都是认为说。他为他付出了多少，那现在你就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 嗯， 等于说并不是把他就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问他一下为什么这么想，或者是你想要的是什么， 对，你想要的是什么，或者现在你的难在，就你的难我能理解，对吧， 他们不能理解呀。 哎 都，而且就认为他是故意为之，但我觉得真的不是小梅他故意为之，你看他也很努力， 嗯， 而且他在这几个独身女性的那个聚会中，就不能接受别的人去批评他的家人， 对， 或者说难听的话，就是他立马就是反应很强烈的，在陌生的几个女性面前，因为有别人很直接的指出。说你的这个父母的就是问题在哪里， 嗯， 他们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嗯， 他完全不能去，嗯， 对， 等于说他接受了现在的教育，高等的教育，也职业也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么样的一个职业，是个律师， 嗯， 可是他没有办法完成他人格的独立。 我觉得这应该代表了很多大部分的就咱们周围的人，跟咱们这个岁数的女孩，或者是就我自己可能也经历过这些时候，就是你很难去承认你的父母不爱你，他们对你的这些要求其实并不是真的爱，其实是在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这件事其实非常难承认接受， 当然，这尤其是咱在儒家文化思想， 嗯， 这个教育下，在华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都太难剥离这层洋葱皮了。这是连着血带着肉的一层， 嗯， 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 其实我能感觉到，像小梅她自己有这样的醒悟，她会说。嗯，你们结婚你们幸福吗？你们有我这样的孩子这么叛逆不去结婚，你幸福吗？你为什么还 这不是幸福啊？他那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让我感觉绝望的， 嗯， 这根本就不是觉悟，他认为他给他的父母和姐姐带来痛苦了，他成为了他们在别人眼中的笑柄和羞耻的原因。 嗯，但是他说这个主要是为了想说我是一定不会要孩子的，就是你们如果认为这个不幸福，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同样去做这个不幸福的事儿？ 所以他为什么不要想要孩子呢？他是害怕再生出一个跟他一样的孩子来吗？ 对啊， 这多么可怕，他不都不为自己的那个 嗯 与众不同感到骄傲。 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其实在反驳他父母，其实他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们要觉得幸福，那我也是其中幸福的其中之一，对吧？ 他是在反驳，因为他没有别的理论依据，他只能用自己，而且把自己当成一个反例去反驳。我觉得他父母不是不爱他，他父母也没有，我觉得太少说能有父母真不爱这个，他只是他父母不爱，不把他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爱，不站在他角度去爱，没有用心去爱而已。 那上厕所，咱们现在继续。 对，咱们去聊第二个，小米，北京女，然后当时就觉得这女孩其实她有点挑三拣四的，你觉得不？ 反正能明显看出来她的那些要求是很符合普世价值观的，就是她去参加了一个， 嗯、 我记得那、这个。对，就是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在公园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相亲， 对， 然后回来他跟 说话什么，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就是然后，然后他回来之后跟他爸妈去介绍他遇到的这个男生， 嗯， 然后你看他的就体现了他的普世价值观，首先一这个男生是英国留学毕业的回来的，然后在一个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当公务员， 嗯。 然后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是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从小在北京生活很多年。 嗯 嗯， 好像是他是南京人，然后 那个男生是南京人是吗？ 对， 啊， 然后 没看到后面。 对，这个女孩后来就在一次吃饭，跟她爸妈在家，就跟她妈说起来，说这是南京人， 嗯， 然后她妈开始还说，那你就数数看吧， 嗯， 后来又有一次。就是他自己在自己家，然后他妈过来给他做饭了，好像我又提起这件事儿，他妈说南京人就不行，外地人就是不行，就开始说起来这个， 嗯， 然后这女孩本身也是就是啊看不上不行，那不能是农村的，个头也得怎么着，然后这个工作也得是很体面的，就各种条件， 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我特别不认同北京文化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特别讨厌说啊，那北京人那不能找那个外地的，就是他们说话就是这样啊，我都把自己撇开，我说他们 这么不认同自己的北京人，笑话真具体。但我觉得这不是北京文化了，就这不单单在婚恋市场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上应该是一个普世文化吧，就是首先可能 有地域上的要求，然后城市农村的差别，然后当然年龄身高，我觉得不对，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工作，然后有房有车， 嗯， 反正有这么几条吧，就是 但是我觉得他说那个就是那北京大妈你还记得，就是他说那个小梅也是那样，就他还说那你老家你也不是北京人，就首先就看不上这个媳妇儿要是外地的，然后我觉得我想说说，你看这个北京人说必须找北京人这事儿吧，我觉得他是那天我看一个知乎的一个理论挺有意思， 嗯， 他就说就是人好像这个资源就好像在吃一个转盘上的吃的嘛，就是能转的那种桌。那我现在哎，眼前这个就不好吃，那就挺惨的嘛。这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那旁边那个人他可能吃的就是特别好吃的那个菜，就好像北京人，他生出来他就在这个就是什么医疗条件、教育条件很好的地方。然后那我小地方的人可能就是吃的要比他差远了。那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作为北京人他肯定是希望那就是既有的这个规则挺好，然后我就独占我这一份吃的，因为他这个转盘可能且不转的100年200年都不转一次。这个理论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两个其实都会讨厌那个可以站起来随便到桌子上哪个地方拿起来好吃的吃的那个人，他们就说这个人他是拥有了一个迁徙自由了，我为什么可以现在觉得去排挤这个北京文化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哎，我现在能出来， 啊， 对吧？ 我 能到国外来 了 ， 对，所以我就看不上他们那样的那样的人了。那样就是，嗯，对，他就是认同他的地域文化。然后，首先我是北京人，把这个是排到第一的，而像我觉得咱们这一代普遍的年轻人都有这个能力，我可能可以去外地生活，可以去国外工作，然后我的第一个标签可能是我是一个程序员，或者我是一个我是一个美术师什么什么的了，他的第一个已经不是我是一个北京人这么简单的了。所以 所以大部分北京人这么认同他自己的身份，其实是还是体现了一个这个全中国这个社会资源各个方面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不分配不均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 然后那在这种大的前提下才会导致就是放眼咱们这个主题的话，就在婚恋市场上对地域的这个要求是那么的 没错 重要。对，甚至于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虽然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剩女，我以为就是咱们主要讲的就是女性地位还有就是那个男女平等的这么一个话题。 嗯， 但其实这里面包含的点太多了。 没错， 你看咱们刚才就谈到了这个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 嗯， 然后还有这个现在这个地域的这个还有资源分配， 嗯， 还有就是 就咱们只能是蜻蜓点水的去说一说，以后如果有机会咱们可以深入。 而且其实就是咱们能够这样去边讨论边调侃，也不能叫调侃吧，边讨论边也就是恰恰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理论，这我倒觉得真的说的挺好，就是就是暂时咱们跳脱了这个环境的束缚，可以就是跳出庐山去看这个事情，然后才能这么轻松的去谈。我觉得如果我们是也是需要去思考这些或者是当事人的话，那种焦虑和困苦是完全是咱们也存在的问题。 嗯，是的是的。 嗯， 就是如果我要是现在去怎么说建议一个女孩，比如说她是在北京打拼的一个小城市来的，然后在那个公园里碰到一老大妈，她说你不是北京人，然后那个还说你学历高怎么怎么着，我们家拆迁拆了好几千万好几个，我根本就看不上你。这个时候吐他一口痰，然后就转身就说我要跟你们这些人在一块儿只能越来越 low， 我生了孩子叫我这么大也都没法再去进一层，还只会留在这个地方或者是掉下去。 我跟你讲这个只能是就是就什么靠网络爽文或者是电视剧存在的情况。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不是北京人，然后我家是天津的，然后我曾经在北京工作过的一个人，我能切切实实的就是在北京工作的那就是在北京待的那一年半的时间，给我了一个特别特别深的体验。我在香港读书，然后在香港的那个条件下的居住，我都没有感觉到，因为香港的居住条件也是很就是首先它房租很贵，然后那个居住条件也很 紧吧， 那个也对。我想找一个文化词儿，一时半会没想出来。 我 然后 文化 然后当时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有我家里压力，他们也认为我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就该按部就班的去父母找的工作，然后再去找一个他们认同的人，然后结婚，按部就班的一步走。在而且天津的文化是天津人不爱去外地，就是不爱走出家门。 对，北京人一样嘛，是吧？ 北京又不太一样，北京是首都，就是也没有什么地儿可以去了，就是没有更好的地儿可以走了。但天津人不，就是有更好的地儿我也不去，我就在天津待着。然后以至于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高考的时候班主任快急死了，好几个够那个北大的分都不去，我就要去南开，就是不想去外地上学。这真的而且联系到这次疫情，我总在想这好玩的事儿，就是为什么天津的疫情控制的这么好。因为一不是旅游城市别人也不来，二也不愿意出去。 有点意思。 所以那个啊，就言归正传，就是但是我自己是在北京独立生活一段时间，而且尤其那段时间家里不支持，所以我生活的就是就是人生中第一次需要靠自己去生活，然后我是切切实实的住过一阵儿。那个就我都忘了，现在记忆很模糊，但是就是一个那种隔出来的房间， 然后就两平米吧，然后就一张床，然后可能有一个书桌，有一个简易的柜子，然后其他的地方，那个公用的那个洗手间，然后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是干什么职业的，有一早我出去，他晚上回来的那种，然后不对，反正就是就特别的特别的凄惨，但是我自己也没待多长时间，受不了了，我就搬到别的地方。后来还比较幸运，找了一个同屋，我们一起合租了一个还算 OK 的，然后那个房子，然后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北漂的那段时间，让我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和无助，所以这有一些切实的物质方面的原因。你是一个外地人，那么会需要很多，面对很多现实的东西，然后北京人是可能会想不到，或者是我想这是一个因素造成的。 是，但是我感觉就是咱们都出国了，那其实就比如说我在英国也好，还是现在也好，也都像从小城市去到北京的一个女孩，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在外打拼这个过程是让我成长特别迅速的时期，就是自己觉得有自我把控感的这种能量越来越强了。我就是刚才在说，如果你冲着那老太太就吐口痰，那个时候你想的应该是说，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完全没有志向就靠着拆迁， 这我认同，当然对啊，对啊， 是， 就是说这个， 所以你这样的在北京才是值得别人尊重的打拼的人，我就是认成这样的新北京人，我真是看不惯那些吃老本的那些北京人。我估计我得咱还没粉呢，就先掉， 先咱就没粉掉没了。 继续就说一下那个北京那女孩呢，她后来去了心理咨询师那儿，然后大概开始知道就她的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就是她妈妈就是也是从小管他很什么都管，然后他想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就一直受压抑的那种状态。你从他的那个体型啊，说话那个语气啊，其实能感觉到一些。然后他妈就是那种完全不容置疑的，就是我说了算那样。然后当他和那个心理咨询师在聊到，就说他有一个经历，就是小时候在胡同里，然后想买个什么饼啊、馒头啊什么那些东西，然后他妈可能是不想给他买还是怎么着，就是他就说他不听话，然后他妈就把他放在那个街上自己就走了，那时候他才两三岁。所以那个心理咨询师就说那个小敏，你现在闭上眼睛，然后你去看当时的场景。你看当时的小敏，两三岁的小姑娘那么无助，她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小敏就说，哎，她哭得很厉害，哇哇的在哭。然后这个心理咨询师就说，你现在想对当时的两三岁的这个小姑娘说些什么？ 她其实缺乏的是 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其实这应该是母爱的一个 无条件的 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是但是他妈没能给予他。你想这么小的孩子被扔在街上，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害怕，到他成年了，到他快三十了还这么记忆犹新。 对， 等于他会认同他父母的他妈妈的这些意见和价值观，是因为他已经被训练的就不得不或者是潜移默化的就已经是完全服从他妈妈了。 对， 所以 服从怎么办？对吧？ 对啊对啊，因为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能力，你也没有条件去反抗， 对， 然后你也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我的感觉真的是觉得特别心疼。所以他应该这个时候回过来告诉那个时候他的自己，就是说你别害怕。或者是去 在心里面想象一下，去抱抱他自己、 嗯、没错， 然后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 嗯， 你妈把你抛弃就这么走了是他的问题，然后你也不要担心，因为 N 年之后我自己会回来抱你。 哇塞，你简直跟那个心理咨询师说的一模一样了。因为当时那个小敏他自己说我要跟妈妈说，我错了，我再也不要这样，我再也不这么做了。然后心理医生其实是想帮助他走出这个阴影嘛，就说那其实这个是你妈妈的错，那你现在不用道歉，你想对他说什么，然后你会不会抱抱他？他说嗯，对对对，我会抱着他，然后就是让他觉得安全了，然后可能就是在那儿等着让他妈妈回来接他。 等于一开始他还是，哎，我觉得好挺可怜的，因为他还是没有在执行上能够合一去理解。 嗯， 他还，你想他还认为这是他的错，等于说他还是在被他妈妈的那个行为去牵动着情绪和认知。 嗯，他是就是这次心理咨询完了之后跟他妈有一次见面，他是第一次应该就把这些话说出来，我跟他妈大吵了一架，可能这就是他觉知的开始，就他去心理咨询我觉得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决定。心理咨询师还问说，如果是你现在的你会跟你妈妈说什么？嗯，其实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如果是现在的我跟现在的我妈去说，或者是现在他妈去说，我可能能说的就是跟他讲道理，但是对当时的那个妈妈，可能我觉得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就是觉得无语。其实这也是小敏她做的，她好像不知道要跟她说什么。然后现在我去想想，我可能现在会这么说，就是你现在看到孩子这样不听话，你很生气吧，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给他爱的教育吧，别伤害他， 再怎么样都不要在大街上把孩子抛下。 嗯， 这个一个是从对他心理上的这个冲击，你看他会觉得首先那种绝望和无助的那种image 会一直萦绕不去。 对， 再一个我觉得也不安全，然后万一真的是被坏人拐跑了或者是怎么样了，那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就是最理想的状态，我希望的是这个妈妈可以去能够首先一问她为什么想要这个东西， 嗯， 为什么就是非得要，然后如果就是他的这个理由也不足以说能够，就是我希望的是一个沟通。 嗯， 而且我认同的是这个沟通无论几岁都可以做到，不是因为他两三岁就做不到。 是的， 而他这个哭闹的原因也无非是因为他希望他的需求得到满足。 嗯， 那他这个需求不一定真的是这个东西。 嗯， 你问他的原因之后，也许可以用通过别的方式去满足，或者给他可以解释这个东西，咱家也许有个相似的，也是可以满足你的。 嗯， 或者实在不行，还可以给他解释为什么不能买，因为，比如说家里的钱不能，就给他就是能够让他了解一些客观的原因，而不是真的就是，用一种，我觉得这是情感暴力的手段。 对，我记得小时候就家长经常说了一句，哎，大人说话你别插嘴。就是他总是觉得小孩没有办法能理解，就是我跟你说什么也没用，就以这个 这个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歧视啦，就是父母对孩子这种，你比如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然后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认为我们并不能去平等的对待和沟通 尊重， 这个跟有大男子主义的男的认为女人说话也没用一样的。 对对，特别赞同。就现在家里的小孩也是那种爸妈总是要说， 哎呀，你这孩子现在比我小时候差远了。一说这种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小时候其实我爸爸对我的教育很好，他总会说、嗯、说哎，小时候那个一年级说哎你回来考多少分啊，挺高兴说双百，然后我爸就说哈那个居然能考到60分及格了，好厉害呀、啊、跟他会这样。嗯， 爸跟我妈有点像。 嗯，是吧。 嗯， 我觉得他们这样就是永远会觉得嗯，你给孩子这种希望，你比我还好，然后你一直在超过我，就这种感觉是一直嗯鼓励我向上吧，特别重要。 我妈是到我考试都不及格的时候， 嗯， 就说哇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我来考的话还不如你考的好。 哇塞，嗯，真好真好。 她近两年也在反思，是不是这种爱的鼓励式教育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没有要求。 她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错觉。你还对没有，还对自己没要求。 没有没有。对，因为我就是看这个纪录片虽然没有看完，但是我能也有一点心里的小确幸，就是因为自己可能跳脱了中国这个环境，并没有感受到这么大的压力。 正好我插一句， 好， 正好就是那个小梅她最后就是去了法国、 嗯、 就在那个纪录片最后 哦、 嗯、 她去法国干嘛、啊、留学。 然后她再后来好像就是一些八卦了，说他们当时拍的可能是2017年结束的，然后他现在已经法国毕业了、 嗯、 然后到德国工作了、嗯、还是在律师事务所，然后也结婚了。 哇哦，真的。 嗯，但好像后边就还有一些什么政治上他有一些什么不当言论，这个咱们就不讨论了吧。 好。 所以那你开始，你可以说说就是中国，然后到了嗯， 因为我感觉如果我很少跟男生去讨论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 嗯、 中国男生我是这样、 嗯、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即便涉及到了这个话题，大部分的中国男生会认为女性地位已经很高了。 嗯嗯嗯， 就是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或者是说他们觉得就是女人像咱们现在这儿这个大放厥词的这种作为就是不可理喻、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这要划分两头。一，在国外生活了之后，然后真正体会了之后，我是会感觉到其实尤其是中国的大城市、 嗯、 然后就至少咱们这一代受的教育还有这种社会环境，就是能够感觉其实男女的地位平等已经是可能大大的高于其他的国家。咱都不提什么印度啦、 嗯、 什么这些国家、 嗯、 就单提周围的，我觉得女性的地位是要远高于日本韩国。 嗯， 这两个国家应该跟中国文化其实比较相似的，但是在他们那个职业圈子里还有这个结完婚之后的这个男女的这个地位中，我觉得是中国的妇女是要远高于他们的。 嗯， 然后如果把目光转到欧洲的话，你可以说说英国，然后我觉得咱们现在生活的瑞士， 嗯， 当然它也算是一个个例，算是西欧国家中我觉得女性地位最低的一个国家。 嗯嗯，深有同感。 就我记得我曾经就是学法语课的时候，那法语老师他是法国人、 嗯、 然后他们也在讨论那个瑞士的妇女地位之低。一个是可以从这个什么时候通过女性有投票权，因为瑞士自古以来都是一个直接民主的国家，但它的这个全民直接民主是一直到可能1970几年最后才允许女性投票，而允许女性投票还是他们很骄傲的，瑞士人很骄傲的是，瑞士男人很骄傲的是由男人选举出来同意女性可以投票，在这之前女性是没有投票地位的。 嗯， 而这个是要远晚于其他西欧国家，法国、德国，远远的是要低于他们。对，然后可能他们这个传，你也能感觉到很多家庭，当然瑞士现在有的女生可能去选择不结婚，或者是结婚很晚，或者是不生孩子，但是选择结婚进入婚姻的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好像大部分都不工作，然后在家带孩子。而且整个社会也是不支持女性，你是去 没错 去当 就是职业，他更鼓励你在家带孩子。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条件都不是有利于女性去。 对，你可以说说这些政策大概都有什么，就不太支持女性去工作的。 比如首先一点，就肯定是女人要找工作要难于男人，在他这个工作录取率啊，或者因为瑞士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是赤裸裸直接歧视的一个国家。你可能找工作的要贴你的照片，然后你要把你的婚姻状况、你的年龄全都写在上面。这在西欧，在美国的这种职场可能是不可理喻的，这都是隐私。 对 对，这是隐私，这而且是要避免引起歧视的这些信息。但是瑞士这就是必须就是要。就是一看你，首先你贴照片，你是女的，然后你多大岁数，然后你结没结婚，然后你面试的时候可能直接问你打不打算要小孩，如果你要小孩的话，你就会耽误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会给雇主造成那一系列的负担。而且我觉得从他们这边的产假只有4个月，我觉得因为在所有的西欧国家里可能是最最最最最短的。然后最长的可能是捷克，据说有3年。 What？ 那太长了吧？ 据说呀。然后，包括他们的托儿费是非常贵的，而且就是很难进，就是很难进入。然后国家也不支持这个托儿所的这个事业。然后你一个那个女人，如果生完孩子想继续你的工作，你要把孩子可能4-5个月就送到托儿所，这首先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然后你的工资基本上大半或者甚至是说那个都要交给托儿费，这个等于说从里从外都不鼓励。 在英国它是起码女性和男性的那个比例它是有要求的，比如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什么计算机啊、工科啊，然后你只要是个女的，然后还有什么特殊族裔，比如说像中国人，我就会很吃香，因为他可能我的技能很差，但就直接就被录取了，可能会是这样。 所以是有优势的。 要是你在一个女性比较多的行业，那可能竞争就很激烈了。就像我这种行业是比较幸运吧，就是男性主导的这些行业。但是当时我在英国的时候感觉，我们当时是工科。所有的研究生女性女孩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就全都是什么墨西哥呀、印度啊、然后伊朗啊、中国呀，都是这些国家。然后你真的是基本上找不到欧洲人，偶尔可能有的也是罗马尼亚、波兰这样的。就主要原因就是喜欢去学英国文学呀，什么就这些。你显得你好像有贵族气质这种东西，工科真的是没有。所以你说他们地位高吧，但是他们还也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框框里，可能我是一个女孩我就不能做这些。然后当时我还在那个上学的时候，当时Google 开了一个Women at Google 那么一个大会，当时其实我就不太喜欢那个会的一些氛围。因为当时我还是觉得咱们中国女性就是地位高。你看你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 nonsense。 有的女孩就说我去跟同事去 pub， 我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因为他们跟我的话题完全不一样。我全都是男性话题，我插不进嘴。然后有的会说我在那儿几个同事一起，就我一个女的，然后客户过来了就跟我说让我去给他倒咖啡，我简直就是气死了。就我是一个那么地位高的一个工程师，你让我去做秘书的活，他们觉得很被冒犯。如果要是我是那个倒咖啡的人，其实我倒不在意，就起码你是觉得你认同我的女性的特征呢，这个也倒没什么。但你只要不忽视我是一个工程师，这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那现在我工作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就刚才也像我讲了，万一就人家到我这儿不跟我握手，我就很生气。 你看他的那个 Woman 在 Google 那个大会，他其实就是鼓励女孩在英国去做那个就是 STEM 这样的工程性的科学，就是他们说，哎，女孩也是可以学 mathematics 的，可以学数学什么什么的，你们也是一样聪明的。其实骨子里他们真的认为女孩是学不了这些东西的，这其实确实是跟中国有很大差距。然后我到这边来，就举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当时我来这是因为我的工作找到这边了，然后我老公当时是还是待业状态嘛，因为他跟着我过来，房租的合同，然后那什么什么保险的合同都是我来签的嘛，但是最终给我们发的那个信都是我老公的名字，都是收信人是他，就跟我都没关系。 所以对呀，你像这挺简单的一个例子，民国之前中国会女性结了婚之后冠夫姓，那现在一般就是基本上已经，可能港台还保留一点这样的习惯，但大陆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习俗。可是这个西方这个结婚还要就是改姓啊，会感觉就是所谓的东西方的这个女性地位或者是性别差异，或者是我觉得唯一的一点不同也许就是在于说这边的那个社会同质性的要求没有这么高，就是你可以追求自我，可能你在你追求自我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世俗的眼光和压力并没有国内来的大。我知道在中国其实我想可能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是有的，还是应该是可能还比较大的，但在大的城市这个来说，女性的地位其实可能没准儿，或者从小接受的这个教育啊、信息啊，还有这个观念啊，是没觉得自己比男人是要不平等的。但我觉得这反而是更痛苦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一直在成长一个环境，你认为没有存在男女不平等或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事儿。但突然到了一个年龄段，你会发现你周围的声音还有你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母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还是根深蒂固的，是重男轻女的。 没错， 那个时候的这个冲突和自我认知上的这个矛盾是很大的。就是突然有一天，你看上小学上高中，你看这就至少我的这个成长环境，小学高中这班里的什么科代表啦，然后班干部啊，女性要大比男生多得多，然后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然后我又是学文的，然后就一直都是女生很多，大学也是，就好像有一种阴盛阳衰的感觉。然后咱们又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就不会从父母身上感觉到说啊我想要个儿子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好像周围的环境就给我了营造了一种错觉。可是我觉得成长到25岁之后，又体会到了一些人生的经历之后，我会发现这个根深蒂固的男女不平等是根植在每一个人心里的。甚至很多中国的女生也是如此这么认为的。而其实我说这个男女不平等并不是我只想为女性发声，然后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公或者对女人的不公，而是这种不平等其实对男生也是不平等的。他们也承担了很多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应该的压力和不公。 是像小时候就说，哎，你说咱们就是，哎，你怎么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你得像个女孩，然后男孩就是你哭什么哭，你是男的，对吧？ 对，哭什么哭，别跟个娘们似的。我是看哪个脱口秀里好像是说的这句话。 对，我感觉在我觉得瑞士和中国的这个氛围有一点像，就是说你的社会压力或者是趋同的这个压力比较大。比如在英国，他们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放，要不然他怎么说是祖国呢，他确实是那样。每个人是很尊重每个人的个性的，甚至是可能会， 我觉得有点达到精神病的状态。 是的，就是他们真的那个同性恋游行啊，或者是 就是每天你看他那个奇装异服，就是衣装癖啊，就是随时都能看得到，而且他们确实很自信。然后当时我的我一个办公室的一个男生，他刚来的时候，我是一看，哎呀，这男孩怎么长得这么精致，就长得很漂亮，然后个头可能也就跟我差不多高，他说话也是细声细语的，那会儿我可能会有感觉，可能会是一个同性恋，但是其实就是他有一阵休学，然后他就变性了，然后当时给我们发的邮件就说，明天我要以女生的身份出来了，我的名字叫，就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女生的名字，然后他就真的来了，然后当时我还觉得他弄得也挺漂亮的，就本来他长得就挺好看，然后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就是他只给我们组发了邮件，没有给办公室其他人发，然后他在厕所的时候，女厕所，正好是一个伊朗女孩，她还挺热情的，就说，哎，你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你啊？然后你是不是有一个孪生哥哥？肯定在我们实验室。你有没有？他当时就超级尴尬。他说我本来就是， 但是他应该也挺开心，说不定他变得挺成功啊。 其实英国人也是比较那个脸皮薄的，就他也是那种然后那大家对他们的接受度还是很高很高的，因为你在英国的街头你看真的是神经病，到处都是，太那个。然后到这边你看大家穿的都很朴实，然后很难说看到一个很亮眼啊，你就根本不可能再看到衣装癖了。 我觉得女人穿一个稍微鲜艳的颜色都觉得会比较奇怪。 是啊。然后我说英国它女性地位比较高，或者他们到现在还在说我们就是女性的权利不够强，应该还和他们那个就是第一个有女性投票权利的就是英国，当时他们那闹的那场革命在英国说我们要投票权，所以应该是去年正好是100年吧。还是前面， 反正我的观点吧，我认为是人人平等。 是的， 就是我这觉得男人女人平等，年轻人老年人平等，然后小孩子就是跟大人，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应该值得被尊重和理解的。 说得好， 这是我的观点。 而且是在看到他们的特征的基础上，因为他男性有男性化的特征，小孩有小孩的特征，但在这个基础上， 没错没错， 你不是要求他们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机能的人。 经过了这个在国外生活的这几年，然后又回想起自己的以前的一些价值观，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可能最传统的这种男女家庭的这种生存方式才是最和谐和最完美的。因为女性，中国女性地位我们会觉得很高，然后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就宣传女性顶起了半边天，我们仔细想想，一方面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在，另外一方面又不能去享受男性养家理所应当的这个权利，自己还要在外面上班，然后呢还要收拾家务，还要带孩子，然后其实只是空顶着一个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头号，然后去承担了可能已经超过女生生理特质能够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我觉得就是并不是说去批判去说现在这个剩女的这个概念，或者是说女性的地位应该如何再去提高，而是我觉得去思考一下怎么样能够让每一个人去回归本心，去找到自己想追求的东西要更好。因为男生，中国的男人的压力我觉得也蛮大的，为什么就需要男生来买单，为什么男生就要买房买车，然后为什么 但是男生要刷碗 就 洗衣服 就是可能对就一些刻板的这个社会这个框架，就让谁都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我也能理解中国男的会去 criticize 说中国女人都这么高的地位了，还整天叫叫着 其实 那个男女平 等。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赞同这句，就说中国女性地位真的很高，因为反过来说，为什么说女性能顶半边天？那是因为女性真的不能顶半边天，她才会说这样的话。就其次也是说，在各种行为上，比如说为什么男性要去买房，为什么结婚的时候要给聘礼，其实这正是女性地位低的一个表现，对吧？他就是把他看作一个弱势群体才去做这样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统一的，但是我是觉得这些就是买房这些东西确实我是不赞同的。就现在婚姻已经是对，那个小梅也说嘛，就是这个电影主人公他说婚姻是什么呀，婚姻就是这个法律就是规定你离婚的时候怎么离的。我特别特别赞同这句话，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们俩应该就谈了好多年，七八年才结的，就才结的婚。而且当时结婚就是为了出国，就是基本上这样，我是很赞同的。然后像我自己也是没有什么聘礼，其实家里头会家长会有这种说要，但能说吗？要不就其实就是我们俩自己凑凑钱啊，然后把这聘礼钱给我们家，就大概是这样。就是其实是一种妥协， 没事， 反正我妈不会听的。 你后面你可以删了， 没事， 你可以把这段剪了。 万一停也没关系，反正也没多少钱。 你看，你就比我担忧的要少。 刚才没听清， 我说你就比我担忧的要少。 对，没有，这主要是钱少，钱多我就要担忧了。 量变到质变。纪录片到最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这个很好的问题。主要就是看到那个小梅她去法国了，然后看到她已经录到她在法国开始生活，就是骑自行车去学校，在大教室里开始上学上课，然后她的那个外形有变化，就更时髦了，还好看。然后我是觉得有的时候这是一种解决方式，你就跳出你水深火热的那个地方， 通过自我的成长，然后达到自己的这个就是活出自己的那个本我，然后让他去有足够的力量扎根开花，去对抗所有的，这就是这个是需要很强大的通过不断努力自我觉醒的能力。